稍微，我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。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，不要以为你有完全的准备，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，我将紧紧地跟随。爱情稍微不流泪，爱情稍微不会喝醉，爱情稍微不跟随，追求爱情不排队。爱情稍微不流泪，爱情稍微不会喝醉，爱情稍微不跟随，追求爱情不排队。爱情稍微不流泪，爱情稍微不会喝醉，爱情稍微不跟随，追求爱情不排队。爱情稍微不流泪，爱情稍微不会喝醉，爱情稍微不跟随，追求爱情不排队。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一起循着一家唱片公司的厂牌名，去回忆属于我们和他一起走过的青春。他叫滚石。80年代中期，滚石的制作能力非常的强大，罗大佑已经有了老师的风范，李宗盛和小虫在流行乐坛也是所向披靡，而在这个时期，陈升却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，他不好好当歌手，也不好好做幕后。1987年，陈升在立丰录音室老板徐宗宪的介绍之下进入到了滚石，88年才发行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拥挤的乐园》。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小小的三个字却成了陈升专属的态度，那就是反流行。 一辈子能够遭遇多少个春天，多情的人他们怎会了解，一生爱过就一回。沸腾的都市，盲目的感情。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。一段情可以忍受。多少的考验，有人找到他自己的答案，当他不需要爱情。流行的都市，不安的感情。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。写在你脸上，多彩的故事，苍白的脸孔。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。